习惯就一口满吃醉三分，心里话不再说给别人，拼命没推开幸福的门，只换来一身伤痕。我习惯就一口闷不提半分，曾那么任性的青春，谁都有过天真，因为付出就能得的人生。 这些年的辛苦没敢告诉家人，受多少委屈都一声不肯，看遍名利场，笑脸丰盈的人也学会藏起心里的疼。 我习惯就一口闷吃醉三分，心里话不再说给别人，拼命没推开幸福的门，只换来一身伤痕。 就能得